他算盘可打错， 闹我的实话。好嘞，干脆我借题发挥呀、啊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什么大我就吹什么。 房富安打定主意，把一口酒喝干了。 我说季老剑客，你看咱爷俩没见过吧？头一回，头一回呢。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，现在唠得多好。我这人是个直性人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，对吧？您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那开封府也来老了，哎呀，这些天忙的。敲打后脑勺，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，成宿觉干脆睡不了。为什么呢？老来人正睡着呢，砸门了。给这一波刚接进来，还没等吞裤子又来了，干脆浑身打浑身，连鞋都不脱。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。 那么都有谁？你能不能讲讲？不至于保守秘密吧？ 那哪能呢？都得在擂台见面，那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过呢，我挑那重要的说，要都说，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。 哎，好。 知道冰山北极岛吗？ 知道。 呵。来了几位，这几位我头回见着。有个老头个不高，那头发拖地，哎呦那娘的头发怎么那么长，长发道人雪珠帘，你听这姓也特殊，冬天下雪的雪。来了领着几个人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，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峰，飞飞上人诸葛随，来四个。 季成达一听，我的天哪，长发到雪珠帘来了，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，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，心里好做得有数，有备无患呐、啊。他心里吃惊，脸上显得还挺平静。 哦，请往下说，还有谁？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、啊。冲着云瑞那个份上，冲着上三门，他们得来。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一字峨眉女瓦凤姑，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。还有那最厉害的小孩似的，其实年纪可不小了，一百多岁了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，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，前天晚上来的吧。 季成达看看两旁的群贼，众人用眼睛说话，对房叔安讲的有信又不信。 这季承达接着往下问，方爷还有谁呢？还有少林的，都是大徒和尚。哎呦，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？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， 呵，一张床就能睡一个，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，把我屁都累出来了。 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，欧阳普中在这儿，风僧最菩提凌空在这儿，那咱就不必细说了。还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少林8个名僧的第四位，还有什么降龙僧飞虎僧，哎呀呀多了，少林的人也都来了，乾坤五老中山五老，还有个大和尚住到海外叫万年古佛，他领个徒弟就是海外野叟叫王元 啊， 王元也来了，来了，他能不来吗？他跟我干老的交情可好了，在阎王寨那时候就说过，

这徒弟我算收下了，虽然品质差一点，但是呢将来还可以改吧。归家给师傅磕头，放屁，没打着我磕什么头啊，还得打着。好了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打了，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了红缨，敲！方传的手往前一拍，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。他再使劲儿，他不会这种功夫。谁也没想到，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，啊！打的这个清脆劲儿，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。把朱亮打得哎呦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房栓吓得一闭眼睛。哎，其实行啊，哎呀，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？你真帮了我的忙了。哎呀，这掌法太好了，哪有离着这么远你给削上去了。哎，看来人呢，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。不说方叔安高兴，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，两眼发黑，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，群贼就过来了。老剑客您怎么了？老剑客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，鼓起了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，这包是红肿高大呀。朱亮一只手摁着头，一只手点指方栓，姓方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？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。你废话，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嘛，那是功夫，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，你懂吗？看来你还没明白。行了，我再跟你后脑勺来一下。房栓说完了，把手一晃，后脑勺，啪！朱亮往前抢一丈多，哭啼摔了个狗啃屎，再冒后脑勺，比脑门那包还大。朱亮一瞅，他妈这怎么回事这？哎呀，不用问呐，我中了计了。这周围都是方栓布置的天罗地网，干脆我跑吧。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，方栓把手一举，站住！哎，朱亮，我可打你眼睛了，你要胆敢跑，我这一下把你眼打瞎。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！方栓，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？不是，我告诉你朱亮，冲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，往后学好，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，你个小心你的狗命。就这么跑不行，都站好，你领头站好这一队，敢奔莲花观，我说一二三就给我滚啊！一二三滚！哎，是您的，夸夸夸夸夸，还真听话，排着队跑了，给方栓乐的。哎呀，你说可真了不得，天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我不是做梦啊。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，方栓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位老者。方栓双膝跪倒：“我的老祖宗，我的祖宗家，我这个大了孙给您磕头来呀！您可帮我的大忙了。”我说：“方爷，咱这戏法变得如何？”“嗯，太好了，可惜呢，打的是朱亮。”这样是给郭长达来一下嘛？郭长达也是人，他来了也是照旧。那季承达呢？季承达也是人，他叫九头神雕，

间的风洋溢着花香的朦胧，有情人编织着梦。夏日的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，恋人的心在浮动。秋阳的风诉说着迷人的风，爱人已凋谢心中。